首当家回来了。 谢池听到外面的声音，顿时松口气，朝门口看去。他不确定何峰会不会第一时间来看自己，他一直盯着门口，等着那扇门被推开。可何峰没进来，他进进出出好几趟，一次都没来看他。这几日夜里没有枪声传来，山里出奇的安静，何峰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一直没见着人。谢池身上的伤未痊愈，疼还是疼的，只是看上去没那么狰狞，可能是因为年轻，再加上天天肉汤补着，药养着，恢复的还不错，也能翻个身，轻轻挪动两下。夜里，外头突然一阵嘈杂声，谢池躺在床上，叫了两声王大嘴，没人应。外头的喧闹声还未停，还伴随着啷啷当当的敲击声，这么大动静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谢池坐起身来，翘手看向窗外，隐隐看到些火光。难不成失火了？太好了，烧光了才好。窗外走过一黑影，看身形是何峰。谢池探向门口，见何峰推着个轮椅进来，他笑看着他。 三天没见，胖了。 少当家照顾得好。这轮椅给我的， 闲着没事儿，照着大哥的给你做了一个。 谢池看着轮椅没说话。 愣着干嘛？坐上了。 哦。谢池手撑着床慢慢挪下来，何峰就这么全程看着他，连扶都不扶一下。 怎么样？ 挺好的。 上两圈试试。 谢池找到机关，上下拉了拉，轮椅往前行去，还挺好用。这土匪不去做木工真是可惜了。外面出什么事了？这么吵。 不关你的事儿。行了，睡吧。他们在玩摔跤，你要是睡不着也可以出来看看。 谢池愣了两秒，赶紧划着轮椅跟上去。寨中心架着篝火，一群人围成个大圈，举着拳吆喝着： 摔他，摔他， 抱他腰啊，你行不行？哎呀，你真废呀你！ 和风一来，围得水泄不通的老少爷们儿纷纷让道： 哎哎，都让一让，少当家的来了。 少当家。 沾着和风的光，谢池也到了个好位置。有眼色的小兄弟给何峰端上椅子，谢池就在他旁边坐着，瞧着竟有种寨主与寨主夫人的架势。谢池感受到众人的目光，他故意凑近着何峰与他说： 这里都是男人，我是不是不该来？ 那你走呗。 谢池继续看摔跤的两人。 哼，不走了。 他无话可说，转着轮椅就要离开。何峰握住那大轮子。 来都来了，看会儿。天天闷在屋里，伤还没好就先发霉了。 谢池别过脸去，不想与他说话。何峰笑了笑。 转过来，要看就好好看。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场上已然分出胜负。赢的那壮汉举着拳嘶吼着，一身汗在火光下锃亮，裹了层油似的。他已经连胜六场了，至今无人能敌。在众人的喝彩中，又上去一壮汉，拍了拍自己雄壮的胸脯，像头笨熊。谢池望着他俩，只想到两个字：莽夫。仅凭蛮力的搏斗，毫无看头。耳朵快被周围人的呐喊声震破了，整个脑袋都嗡嗡嗡的，他有些倦，轻叹了口气。 看累了？ 不是。 那你叹什么气？ 没意思。上去这么多个，也没能把他打下来。 看来他就是这里的最高水平了。你们土匪也不过如此，靠蛮力取胜，遇到山下有些光谱的撑不了多久。何峰逆着他耳边全是那四个字，不过如此，不过如此。何峰居然被一个小娘们鄙视了。 那你看好了。 谢池看他脱下外套，里头穿着宽松的白色上衣，腰带依旧套了一把刀一把枪。他朝场中央的壮汉走去，见他上场，兄弟们的呼声更高，震得地面仿佛都在颤抖。何峰虽长得高高大大的，可在这肌肉发达的巨汉面前倒显得有些瘦弱了。他卸下刀套与枪套，随手扔到了一边，对壮汉说， 别让着我啊。 那我可动真格的了，三爷。 来吧。 壮汉抬起手做一副攻势，咬着牙就撞向他。何峰一个利索闪身躲了过去，挑衅似的朝他勾勾手指。壮汉憨笑着抹了下鼻子，又朝他扑过来。何峰上身往后倒，握住他的手腕，借着他的力气来，突然一个背身侧空翻过去，窜到壮汉背后，折住他的胳膊。速度太快了，上身看不清壮汉是怎么倒下的。谢池望着乘胜归来的少年，笑弯了嘴角。这小伙子难怪被这么多姑娘喜欢。 哼，改日遇到你们山下的能人异士，你再看看我能撑多久。 三岁。